大家好，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翻嚟，笋哥情商翻坐喺度。今日我哋谈移民， 有冇谂过移民咧？ 有啊，我嗰阵时谂住同阿宝宝龙离婚嘅，离完婚之后咧，嗱层楼啊俾捻咗佢啦，咁我有啲公积金、强积金噶嘛，咁公积金、强积金我攞翻之后咧，还埋啲债应该有几十万，我啊谂住去边度咧？揸筆錢咧，我諗住去青藏高原就不斷流浪，咁之後睇下幾時死。再唔係咧，咪去嗰啲昆崙山嗰度屌你老味啊！上山嗰啲乜撚嘢，有冇山窿啊？住下屌你老味。 即係你都係熱愛大自然嗰只。 唔係熱愛冇人。 啊哈！ 嗱，如果要我揀一笪， 你租間 Hotel California 咩都係冇人嘅喺入邊。 喂 ，surf 仲可以玩下音樂添。 surf 你嗰啲唔係。surf 你嗰啲都係人啦、 啊，咁啊係， 啱唔啱先？你開到酒店門見到嗰啲都係人啦、啊，我依係完全真係一個人都冇，我好怕，即係而家叫我移民，除非移去邊啲地方咧，完全冇人嘅地方，我好撚怕，即係喺呢個社會上邊再繼續生活或者再繼續生存。 唔係，可能因為咁、即係咧係香港咧呢、這個地方咧，即係大家都知啦，即係喺。全世界裏面的壓力排行榜 是有名次的，是排第一， 首五位、啊、 是第一位， 第一位添啊！哇，我屌啊！ 佢係仲勁過 New York 噶， 係 啊，因為即係咧啲同有時同啲鬼佬開工咧，啲人都會屌鳩啲 New Yorker 咧，話佢哋成日都以自己為中心啊，即係大家都唔食飯啊，即係唔食飯啊，即係要完成任務為目的啊。 但你喺香港， 香港做嘢系以唔食饭为目的。喂，老板嚟嘅时候，目标就系冇饭俾你食啊嘛。我前几日先开咗工，跟住然后个 shooting 佢话六个钟，六个钟系咩？督个 model 六个钟。 啊， 佢同我哋讲话，喂，六个钟唔使开饭啦咁样。 啊， 但我哋影相系咩概念咧 ？model 未嚟我哋度噶啦嘛。 啊， 之前做咗一两个钟好小事啫，唔使打灯噶。 啊。 跟住然後你做完之後，唔通你啪啪攞走嘅時候，我哋即刻收工噶？ 啊！ 屌你咩？你開六個鐘啫，我哋開十一噶嘛，又冇臭氣。 即 係 你十一個鐘頭唔使食嘢咯。 跟住佢話俾佢聽，六個鐘唔使食飯咯咁樣。你明唔明啊？ 我明。 即係 即係佢哋係食飯錢都慳撚翻咯，嗰一個鐘頭都。 你啊，紐約仔啊，都係諗住完成任務。吓、 啊， 先至唔食饭。 啱、啊， 香港人系以唔食饭为目标嘅嘛。 我哋系以唔食饭为任务嘅，屌你！ 冚家富贵，所以咧，移民啊，我有个朋友真系走咗。 去边啊？ 去咗马来西亚。 哇，好捻多人噶、啊。 佢话而家马来西亚咧有个 plan 咧系咁嘅，即系如果你有50万，50万唔系多啊。 港币啊？ 港币。 啊。 咁咧，你可以將50万存喺佢個銀行嗰度。 啊！ 咁你中間有三分二嘅錢可以喺嗰度買樓。 三分二。 即係已經係買到好大間屋噶啦，其實。 即係嗰50万可以攞三分二出嚟喺嗰度買樓。 係啦，即係嗰50万就唔係鎖死你嘅，即係最尾就係鎖死你16万咁樣啦。 啊！ 咁然後咧就咁但係當然啦，你走咗係你嘅，啲錢都係俾翻你嘅。 啊！ 咁佢就話佢就叫做個。plan 就叫做唔知咩 MMII 咁樣嘅 ，Malaysia as your second country，、即係馬來西亞係你第二個國家。有咩好處呢？我 friend 搬咗過去之後咧，就喺馬六甲嗰度買咗間屋啦。跟住然後咧就請咗兩個工人，馬尼拉人嚟嘅。咁佢話嗰度仲有限制人工嘅喎，即係唔可以俾太高嘅喎，俾得高係非法嘅喎。900蚊一位。佢話佢就請咗兩個，佢一條馬路請兩個工人。一个负责在后院度种菜、食有机菜，一个负责执屋。咁你啲屋咁大咧，其实冇乜所谓，又唔需要太干净，平时扫扫下，唔要太污糟 ，OK 噶啦。咁然后咧，平时咧喺屋企睇下书啊，望下天望下地啊，咁样。咁佢觉得 OK 咯。 唔系，但系佢做咩工作？佢先有冇收入咧？继续 冇噶冇噶， 即系 唔系佢一把年纪噶啦，即系佢60岁噶啦，已经。佢同我讲个观点，佢话嗱。如果你個人又唔係追求啲咩普世價值，即係包括民主啊、自由啊、公平啊、平等啊、人類互相相愛啊， 屌你會唔會有人搶嘢啊？ 佢話馬來西亞咧 打劫啊！ 佢話馬來西亞咧有樣好，佢話啲人咧其實咧其實東南亞人好多都好 nice 嘅，如果泰國人啦、馬來西亞人啦，佢哋其實普通對你冇乜嘢嘅，喺印尼人啊衰啲啦嚇。咁佢話。如果萬一係除非你好有錢啦，唔係搶你都冇用啊！你個價值太低啊，係咪先？ 咁佢都去到嗰時候乜買間屋仔啫嘛，即係一個小市民其實。 啊！ 做一個小市民，如果俾人打劫就抵你死啦，但係你香港大陸都會有啲事發生嘅啫，要死喺度都會有噶啦，係咪先？咁你話風險高啲，咁但係你個生活指數低啲喎。佢講緊話，唉，佢話有時禮拜六日冇嘢做，食海自己出去食海鮮啊。百人兩百蚊請埋隔離鄰居食，兩百蚊食死噶啦已經，即係大家已經食到飽啦，唔撚再食啦咁樣。即係佢講，即係話佢講個觀點就係、是，如果即係你個人唔係追求一啲所謂一啲所謂民主自由啊、社會公義平等啊呢啲嘢， 冇呢啲嘢而家。 佢點解你唔揾個生活指數低啲嘅地方住咧？ 好想，但你有收入先得㗎，大佬。 哦，咁咪指你退休啦，其實。咁佢真係退休啫，佢六十歲啱啱退休就走咗。係啊，咁之前咧，咁啊剩低又係幾百粒啦。其實香港人好普遍啫，有幾百萬，即係六十歲有幾百萬係好，唔係咩大錢啦，係咪？跟住然後去到嗰邊，而家開心心咁識下朋友傾下偈。 唔係，但係醫療貴唔貴先？突然間屌你老尾甩頭甩骨做個手術要幾廿萬嘅，你唔使。 佢好似醫療係免費嘅。啊、不過當然啦，唔 support 啲太高 level 噶啦，肯定係。咁、你咪自己特買張機票飛翻香港咯。 屌你啦！你通波仔嘅時候飛唔撚到啦，大哥。 哦，咁你又預咗死喺嗰度噶啦。但係，喂，大佬，你要搞呢啲咩有心臟病啊，剩呢啲嘢，就係因為你喺香港太緊張啫。你過到嗰邊得一種病嘅啫，悶死嚇嚇，即係。你其實係咁噶，你見到嗰啲好多好多國家都唔會有呢啲咩 cancer 啊，你好似講緊個咩嗰時候話咩全球最快樂國家嗰個叫咩？ 不丹。 不丹冇 cancer 喎。 係咩？ 係啊。 屌你係咪啲人發現唔到咋？屌你。 咁亦都有咁嘅可能啦、但係發現唔到意思就即係其實佢相對地比較低啦。喂，你壓力少，你個生活指數低，你平時笑得多過喊嘅，呢、這個又冇又唔會成日勞同人勞嘈嘅，呢、個人自然健康啲嘅喎，事實啦，係咪先？你又唔使諗住噴香水溝女，係咪先？ 但係你翻工都係壓力嚟嘅嘛，大佬啊！香港最大壓力係嚟自工作啊嘛。 所以佢個講法就係咩咯？你退完休先咯。我近排又有聽到有個朋友喺台灣。咁啊，真係移民咗過去，直頭買咗塊地，開民宿咁樣，咁啊抌咗兩百粒落去，咁都係錢啦嚇，即係講緊佢都係有啲錢嘅。咁但係其實好多人都好得意嘅，即係如果可以走嘅話咧，啲人都係揀走嘅，即係揾翻啲大自然啊，生活唔使咁大壓力啊，唔使做咁多嘢啊嘅地方，咁樣就度過。 因為你香港有一樣嘢好悲慘，我話俾大家聽，香港嘅工作量啊，真係同你嘅生活啊。是佔了你生活的九成半、我這份工是這樣、我護士這份工都是這樣，你那份工是佔了你生活的十成啦，直頭。 同埋我那天同我有個醫生說，他說我賺了什麼錢，但我又要花那麼多下去、是不是？不可以說你揾咗，即係你可、你揾咁嘅錢，你唔可以住屯門嘅嘛？ 啱， 即係你唔可以，你唔可以揸架大發仔啊嘛？ 啱， 即係你喺香港就係你喺嗰個身份，你就要做嗰個身份嘅事咯。 啱。 咁但係屌你移咗民有鳩尖咩？屌你， 你可以好唔顧面子去做好多嘢。 屌你香港超級大國手，唔緊要啦，過到去嚇，即係做咩都得啦，係咪先？ 釣下魚又得，屌你。 係咯，然後買支十蚊魚竿釣斷咗啊，掉落。落海咁樣，係咪先？即係咧，人應該可以寫意啲嘅。 香港係一笪好傾人嘅地方嚟㗎，屌你老尾！而家仲電視廣告成日賣喎。嗱，我哋大家要做三十分鐘運動啊，一日要做一個鐘頭。我屌你老母啦！放工放十一點，你試下落街跑步。差佬塔鳩你話你老粒點啊？你老母呢個光頭仔十一點你跑步，你老母係咪諗住老粒啊？爆格啊！我屌你老母講啲嘢都唔撚合人。即係唔係人性所講，亦都唔合邏輯。嗰啲地產商仲同你講喎，嗱，交嘢工嘅應該嚟起樓，我覺得係專起公屋同埋專起屋中轉屋。所有嗰啲豪宅起喺邊度咧？屌你老咩起撚曬嗰啲乜撚山頂啊！而家啲人又咪話嘅，山頂嗰個搞酒店唔撚俾佢搞嘅，我好撚贊成山頂搞酒店啊！第一， 你有集體回憶，我啊冇啦，我由細到大都係窮鬼，我去山頂五隻手指數得曬啦。第二嗰條路關我撚事啊！屌你最好嗰度行貨櫃拖頭添啊！屌你老母！屌你老咩等嗰啲富豪咁撚自在啦、啊、住得。第二樣嘢，屌你老咩生活咁逼人嘅時候，你個電視或者嗰啲。教育電視啊，即係香港而家咪有啲教育廣告嘅，叫你去戒煙啊，屌你老尾唔好飲酒啊，做多啲運動啊，你合唔合人性啊，大哥？做撚到撲街食口煙啫，屌你老尾你都打壓我，你老母快，你咪黐撚線㗎！我屌你個老母，香港政府個腦嚟諗乜撚嘢㗎？全球最高壓力嘅地方，你俾呢啲咁嘅教育我，你咪傻㗎？當年啊！拉脱尼亞同波斯尼亞打仗嘅時候啊，聯合國抌落去嘅救援物資啊，最底層嘅係咩啊？香煙，第二係酒精，飲嗰啲啊。點解咧？高壓力嘅情況之下，人類係好需要舒緩嘅。 好似頭先講真，我搭巴士過嚟，有個哥仔突然間衝上車度，諗住問，可能問去邊度咁樣啦。跟住然後突然間兩條友就燥火啦。咁咧， 個司機同嗰度有。 系啦，即系佢中间讲咩我听唔到嘅，咁、但系个司机突然间就讲：，唉，你做咩话我冇？即系你又话我冇礼貌，跟住然后拧转头同啲乘客讲啦，唉，头先佢对我话我冇礼貌，哎呀，咁黐线咁样，咁啊受咗气啦吓，跟住然后咧嗰、那个嗰仔冇上车落翻去啦咁样，跟住然后咧突然间咧个嗰仔下边仲指紧住个司机话：，喂，你讲乜捻嘢啊？咁啊乜七七。跟住我心，我然後我喺度諗，喂，做嘢講真，俾幾蚊冇禮貌係緊㗎啦，係咪先？喂，同埋你話得人冇禮貌，你應該都係唔好得去邊㗎啦，係咪？雖然我唔覺得個司機真係有禮貌。 啱啊！第三樣嘢我想講。你架巴士載住幾廿人嘅、啊，冚家產！你問路，你載住幾廿人？屌你老母！你上網自己查啦，仆街！ 即係我覺得 呢啲人真係冇禮貌啦！ 你真係冇唔係話啲乜嘢？即係而家講真香港咁呢、這個咁嘅地方，喂，唔同以前喎、哦。雖然可能大家都係揾咁嘅錢啊，但以前食個叉燒飯$11啊嘛，而家係$37啊嘛。喂 ，come on， 唔好搞到人哋咁辛苦啦。人哋而家都係揼緊10年前人工，但係而家食飯係3倍錢啦。係咯，即係我唔想話乜嘢都話，喂，生活艱難咗，所以對人嘅容忍多咗。但事實上應該係咁噶嘛？ 但係而家唔係啊，香港地對人個包容好撚低嘅咋。 係咯，喂，大佬冚家產，你搭巴士啫，你有錢搭 Benz 啦，你老母臭西。 即係等於而家內地人落嚟香港旅遊，我哋成日又話啲內地人，哇！屌你搶撚到周街嗰啲鋪頭都變撚曬惠康，就變撚曬呢個屈臣氏啊、萬寧啊、藥房啊咁。你試下你自己有間鋪啊，哥仔。你寧願$10,000租俾呢、這個嗰啲叫做文具店，定$100,000租俾惠康啊？定$100,000租俾呢個屈臣氏啊？我屌你老母，你自己都$100,000租俾屈臣氏啦，你唔會$10,000租俾呢個文具鋪啊？繼續賣嗰啲乜撚嘢本土文化啊？呢、這個社會上邊好多嘢都係弱肉強食嘅時候，你就唔好話啊點解冇曬我哋以前嗰啲回憶，回你老母啦，回個社會向前行啊！你嗰個社會唔係。政府去淘汰嗰樣嘢，或者係一啲人去淘汰一樣嘢，係個經濟市場淘汰，呢個係自然嘅現象。等於有啲人講，我哋要保育啲乜，保育啲乜嗱，有啲位我哋係需要保育，但係有啲位係唔需要。你地球上邊好多物種係真係要滅絕，因為人類多咗，我哋嘅資源係有限嘅。你話啊唔係喎，我要去保育某啲嘢，我要去有啲物種要保育翻原貌得，你咪抌個核彈去美國咯，死咁一半人。再唔係咩，你咪抌個核彈去印度咯，死咁一半人，搞撚掂啊！ 好簡單，唔中意咧，真係如果有本事，真係走。香港太即係呢個地方， 呢個地球太擠迫啊！ 唔係呢個地球擠唔擠迫都冇所謂，其實呢個地球如果你去啲冇人嘅地方都係幾唔擠迫嘅。如果你有機會去咗西藏，你想喂可唔可以整個人出嚟睇啊？ 屌你啦，好撚多人噶、 啊！咁你睇下你去到邊度啦？即係譬如好似去到新疆咁樣，你可以坐下車， 尖閪落地， 揸 唔係跌撚咗 車，冇人嘅。 系咩？ 同埋前面系一样噶。 我老友咧讲啊，佢咧就爬雪山，近排就去捻咗呢个嗰个咩珠穆朗玛峰，佢谂住 咁捻犀利。 原来周街都系人，因为好捻柒得人爬雪山。 屌，咁你去啲地方个名都噏得出嘅。 哇，屌你老味，佢系旺角旺角啊！屌你老母。 因为你个地方个名噏得出嘛。 系。 啊，你去个唔知咩嘢？呼和浩特唔知嘅，唔知边条边捻度咁样。喂，你想搵个人啊？其实地球好多地方都冇人类嘅，根本就 希望喺呢地方住。 仲更多地方系唔适合人类居住嘅。咁啊，但系咁讲咯，你应该即系其实有条件嘅，咪离开呢度咯。即系呢个地方只系得一样嘢啱嘅啫。 咩啊？ 搵钱咯。 哦。 系啊，你如果喂，即系喂大佬呢度商业社会啊嘛，跟住然后你仲保育呢样保育嗰样，屌啲咩破坏得慢少少啊，你都觉得好似唔好意思啦。 但系嗱，我哋又非常之唔赞成郊野公园我嚟起楼噶，我话俾你听啊，得起俾穷人住就得，起俾有钱人住或者起豪宅就一定唔得。 咁啊， 我哋益地产商就一定唔得。 系啊，呢啲系大家对即系系你嘅问题啊嘛。 啊， 系啊，但系你话大自然我嚟起屋俾俾窮人我都覺得好噶，其實 係 係啊，咁啊大家住遠啲咯。 啱啊，你話俾有錢佬嚟賣豪宅就一 真係而家真係好撚淒涼啊！你而家見到啲友啦，幾千蚊咁樣咧，真係 要食要住。 係啊，喂大佬，你真係揾個六七千蚊。 我嗰日喺元朗睇一個街招，咁咧就話喺呢個元朗咪一棟樓好撚多雞叫嘅，咩咩新發啊定咩新發大廈。新發大廈得300多尺嘅啫嘛，建築面積喎嚇，實際面積都係得200尺到啦。租金係9600蚊，屌你9600蚊大佬，屌你諗起咩人住啊大哥？9600蚊喎大佬。 係啊，而家係好撚貴啊而家。 即 係 幾百尺地方貴撚個劏房 嘅 真 係。喂，即係你講緊你係要付出啦，都幾大嘅時間同埋金錢咧，先至有機會有得住噶而家。 啱。 而唔合比例嘅，即係你講緊你諗下以前可能住屋2000-3000蚊咁樣，你以前住嗰度3000蚊啊？3500啊？ 3500 啫嘛，大佬都算大啊嗰度。 我谂而家一个得都唔知得唔得啊！ 我谂唔得。 系啦。 我谂唔得。 屌。 跟住然后，喂大佬你喂大佬真系唔使食咩？唔系惨，真系喂个个都搵几皮嘢，我都唔明呢啲人系点住，好凄凉。 啱。而家咪成家一齐住咯。 系啊，所以我移民啦。搞唔掂嘅， 唔系，但系你移民都要钱嘅，大佬。 哦，唔系咁偷渡啦。 屌你啦，你偷渡都要食噶，你偷渡喺边？屌你老味， 同埋 山长水远偷渡喺墨西哥啊，唔通屌你老母？ 同埋其实你譬如话，我当你住喺云南啊。其实如果你譬如住喺山区嗰度咧，有食有住啊，仲有电添，有宽频噶。 唔系，但系你都要用，都要有钱先用到嘅宽频。 咁啊，咁你。冇咁啦，你200多蚊一个月，你冇啊，100多蚊啫嘛，大佬。咁你一年得1000多蚊啫，十年几多啊？一皮啊？ 食咧，大佬。 食啊？咁几蚊餐嘅啫喎。 屌你啦，不如屌你去啲更荒僻嘅地方执嘢食啦，屌你捉怪兽啊，屌你捉蜥蜴啊。 即系你觉得好唔 realistic， 但系咧，其实好多人根本就咁生活紧啊嘛。 哎，我你讲呢样嘢，我话俾你听。在幾年前國際電影節我看了一條片非常 touching， 那個時候已經是2000年之後的了，有一個人他在澳洲呢，澳洲一樣得意，澳洲原來斬伐樹木呢，如果你拿電鋸去鋸呢是犯法的，但如果你用斧頭去斬呢就合法的，就要看哪些樹木了，譬如太細棵不斬得，太大棵不斬得，他們有個規矩的，某一啲樹，如果你用斧頭斬咧，係俾你斬嘅，斬嚟去賣嘅。咁佢咧就係一個用斧頭去斬樹木賣嘅人嚟嘅。佢喺森林裏邊咧就做呢啲嘢。佢揸咗一個斧頭、帳幕、收音機，咁咧就幾嚿乾電，攞住一架嗰啲農夫車，咁咧就喺森林裏邊生活。十幾廿年都係咁過。咁影住佢咧，平時食咧就係即係捉下嗰啲咩穿山甲啊咁樣樣。見住佢即係捉穿山甲嘅時候。好撚易衝喎，因為平時咧你捉唔到呢啲咪怪獸嘛，你只可以食咩咧？食一啲嘅乾糧，或者食一啲嘅菜啊、野菜啊、薯仔啊。見撚到動物咧，佢好著弱，因為 唯一就係穿山甲走得慢啊，佢可以捉到啊。你捉老虎、獅子、袋鼠都捉唔到啊，走得快啊嘛。 袋都爆埋啫。 咁佢捉得穿山甲之後點咧？燒嚟食，揀啲鹽咯。佢訪問佢嘅時候，覺得呢個係一個好美味，上天賜嘅即係恩賜。即係我啊，好幾向往呢種生活嘅。即係你，但係生咗十幾年，佢都係咁嘅。咁啊，問佢有冇即係女人啊嗰啲咁，即係有性生活需要解決嘅時候，佢咪打飛機啊咁咯，冇。去出城賣樹嘅時候，賣到啲錢落嚟買電油咯，買電油買電芯嚟聽收音機，即係個生活就係咁過喺森林裏邊過十幾年，咁啊又幾過癮啦、 啊。係咯，所以最尾呢個筍哥呼籲大家，即係搞唔掂嘅，度計走。其實咧，大陸仲好多地方係匿得嘅。即係講緊我前一排肇慶食碗面都係三四蚊啫嘛嚇，肇慶唔係好遠啦，五個鐘頭火車，係、嘛？咪拎翻一年半載咁樣再翻嚟香港咯，住屋都係兩千銀。 屌你啦，仲匿一年半載，匿係咪喺深山住成世啦？ 哦，咁誒又比較脱離現實嘅。講到呢度， 拜拜。我讀完。